孝景王皇后，武帝母也，父王仲，怀里人也，母臧尼，故燕王臧荼孙也，为仲妻，生男信与两女，而仲死，臧尼更嫁为长陵田氏妇，生男汾、盛。臧尼长女嫁为金王孙妇，生一女矣。而臧尼卜氏曰两女当贵，欲以两女夺金氏，金氏怒，不肯与绝，乃纳太子宫。太子性爱之，生三女一男。男方在身时，王夫人梦日入其怀，以告太子。太子曰：“此贵征也。”未生而文帝崩，景帝即位。王夫人生男。是时，薄皇后无子。后数岁，景帝立其立即男为太子，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。长公主嫖有女，欲与太子为妃，立即妒，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献得贵姓，立即日怨怒，谢长主不许。长主欲与王夫人，王夫人许之，会薄皇后废，长公主日赠利姬短。景帝常主诸姬子曰：“吾百岁后善事之。”利姬怒不肯应，言不逊。景帝心贤之而未发也。长公主日遇王夫人男之美，帝亦自贤之。又尔囊者所梦日服，即未有所定。王夫人又因使人促大臣立利姬为皇后，大行奏事。文曰：“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仅太子母号宜为皇后。”帝怒曰：“是乃所当言也。”遂按诸大刑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。立即遇会不得见，以忧死。足立王夫人为皇后，男为太子，封皇后兄信为葛侯。初，皇后始入太子家，后女弟倪须亦复入，生四男。倪须早卒，四子皆为王。皇后长女为平阳公主，赐南宫公主，赐龙庐公主。皇后历九年，景帝崩，武帝即位，为皇太后。尊皇太后母臧尼为平原君，封田汾为武安侯，盛为周阳侯。王氏、田氏侯者凡三人。葛侯信好酒，田汾、盛贪，巧于文辞。汾至丞相，追尊王仲为公侯。怀里起元邑二百家，长城奉守。及平原军轰，从田氏葬长陵，亦置元邑如公侯法。初，皇太后威时，所谓金王孙生女俗，在民间，盖讳之也。武帝始立，韩嫣白之。帝曰：“何不为早言？”乃车驾自往迎之。其家在长陵小市， 直至其门，使左右入囚之。家人惊恐，女逃匿，扶将出拜。帝下车立曰：“大子，何藏之深也？”再至长乐宫，与具叶太后，太后垂涕，女亦悲泣。帝奉酒前为寿，前千万，奴婢300人，宫田百顷，甲帝以赐子。太后谢曰：“为帝废，因赐汤沐邑，好修成君。男女各1人，女嫁诸侯，男号修成子仲，以太后故，横于京师。”太后凡历25年，后景帝15岁，元朔3年崩，合葬阳陵。